据媒体报道，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兴州草田斗争委员会、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和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16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首城里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南朝鲜州草田斗争委员会、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和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16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首城里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南朝鲜当局强行部署萨德。